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老年高血压的话题。今天请到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杨伟杨主任，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老年高血压的话题。首先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京津冀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嗯，那今天我们就和杨主任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老年高血压的一个话题哈。首先呢，我们就想问问杨主任，这个老年高血压的定义以及它的诊断标准是什么？ 好的，那首先呢，我来讲一下就是老年高血压的定义。 嗯， 那么老年高血压的定义实际上目前来讲呢，和成年高血压的定义是一样的。 嗯， 那么就是说它和糖尿病一样，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它的标准和定义是一样的。 嗯， 那么针对老年人群来讲呢，就是因为高血压呢是目前来讲是最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它的患病率呢应该是比糖尿病还要高，并且呢有50%以上的老年人都患有高血压，所以呢对于老年高血压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呢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谈到诊断标准呢，标准的诊断模式呢应该是在我们没有服用任何降压药的前提下，非同日测量的血压，我们的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那么收缩压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高压，和或大家要注意了，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那么舒张压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低压，那就是说，高压和低压呢，达到了这个标准，它可以是同时达到，也可以是各自达到，那么只要有一个达到都称之为高血压，只不过我们分为收缩期的高血压，或者是舒张期的高血压，或者是普通的高血压，是这样一个命名。当然前提就是说它是非同日，那就说不是我今天量一次高那就高了，应该是我择日三次，那么它的平均值呢都高于140/90，那么我们才能定它是高血压。 好，那老年高血压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杨主任？ 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呢，实际上它是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群啊，它随着年龄增加，它是一种外周动脉的这种弹性下降，动脉硬化比较明显，这就决定了它有很多的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收缩压升高，也就是说我们的高压升高，所以呢，往往您看到很多在我们社区或者住院就诊的老年人，他的这种收缩压往往高得非常明显。正常咱们青年人可能是140、150、160，但是老年人可能能达到180甚至200甚至200以上。所以呢，他是收缩压增高为主，他的这个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反而比我们的成年人要低很多。主要的原因呢，病理生理机制呢，就是我们的大动脉的血管它的弹性变差导致的，这就决定了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血压呢会出现脉压差的增大。所谓脉压差呢，就是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差值，我们称之为脉压差。你想想我们的收缩压升高了，我们的舒张压降低了，那它的这种差值肯定是越来越大了。 是的， 如果我们的这种脉压差值如果大于40毫米汞柱，我们就称之为脉压增大。所以呢，对于普通的老年人群来讲，一个呢就是它的收缩压增高，第二就是它的压差很大，所以呢咱们 经常见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会问咱们，我这血压怎么差值这么大呀，我的高压可能到150-160，我的低压才60-70，这就是这个特点了。实际上这也是非常符合这种生理规律的，大家也不要过于惊恐或者过于恐慌。当然了，另外就是涉及到治疗的问题，我们后边再讲。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血压波动大。老年人群呢，他的血压呢可以随着比如说季节，随着情绪，他的体位呢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波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定期的进行测量。一般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我们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我们的血压呢可能会降得非常低，但是到我们的秋冬天，天气一冷，体温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血管收缩的话，我们老年人群影响的是最大的，他的血压就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波动。另外呢，就是说在情绪波动的情况下，老年人群他这种血压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还有一些呢会出现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在我们平躺的时候血压还是正常或偏高的，但是老年人突然变换体位，坐起来或站起来一下血压就降得非常低，这就是体位性的低血压，实际上在我们老年人群当中也非常常见。那么我们怎么定位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呢？大家在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的收缩压从平卧位到立位收缩压降低20个毫米汞柱以上，或者是舒张压降低10个毫米汞柱以上，或者是伴随着一些头晕昏沉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就考虑它可能存在着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就到我们专科的医院去就诊，经过我们专业的医师进行测量，诊断我们到底有没有体位性低血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餐后低血压。我们都知道餐后血糖会升高，这是我们在老年糖尿病当中学到的。那么在血糖升高的同时，为什么血压会下降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基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在我们进食以后，特别是进食碳水化合物以后，那么我们的胃肠道的血液供应就会非常丰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有效的循环血量包括我们各个其他组织的供血呢就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呢，进餐后的2个小时之内呢，我们的收缩压呢就会出现下降。所以呢，我们把餐后2小时之内收缩压下降超过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就餐前收缩压是大于100毫米汞柱，就餐以后低于90毫米汞柱，我们称之为餐后的低血压。餐后的低血压呢，也特别容易引起我们老年人发生晕倒、发生跌倒，导致一些并发症的情况，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除此之外呢，老年人群他的共病是他的一个特点，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老年综合征。实际上高血压呢，实际上是和许多慢性疾病并发存在的，那么这些疾病之间，包括这些疾病的药物治疗之间，都会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有的药物呢会增加降压药物的剂量和作用，有的药物呢会减少降压药物的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对我们的治疗带来一定的干扰。同时呢，老年人群因为他这种情感的波动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枕史的高血压，我们又称之为白大衣高血压。那么枕史的高血压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确切的一个高血压，而是在我们进入诊室看到穿白大衣的医生和护士的时候，因为精神紧张出现的一种血压升高。而我们在家庭当中进行自测血压，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血压监测，血压并不升高，那么这种情况呢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高血压。那么以上谈到这几点呢，是我们老年人高血压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呢，是和我们老年人器官退化、我们的动脉硬化、我们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减弱是比较相关的。因为出现了我们这些特点，才要针对我们老年人群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宣教、一些药物的调整，从而来避免相关的这种不良的反应的发生，从而保护我们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这种生命的安全。 那这个像我们老年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降压的目标是什么呢，杨主任？ 实际上我们不同的老年人群他的降压的标准也并不完全一样。就像我们的老年糖尿病，它分人群进行血糖的这种达标一样，老年人群呢根据他的这种治疗的目标，不同的靶机关的保护作用，那么它的达标的情况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归根结底，降压是为了什么？降压最根本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避免死亡，从而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讲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说 对于一般的老年人群，我们争取把他的血压呢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内。 嗯 啊，那么对于更高龄的，比如说老老年，我们80岁以下的人群呢， 嗯， 如果他的一般情况比较好，耐受血压的情况比较好呢，我们也可以把他的血压呢降低到130-8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对于超高龄的80岁以上的， 嗯， 那么我们的降压的目标呢就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可以降低到150-90以内。当然了，如果说到140-90他能够完全耐受，而且也不增加他的这种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把他的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所以在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密切监测血压的变化，同时要注意有没有血压过低或者是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呢特别容易导致老年人发生头晕晕厥或发生一些与跌倒相关的一些伤害，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群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人群，就是衰弱的人群。因为近年来对于老化的研究比较深入，那么对于衰弱这个名词呢我们关注的越来越多。那么衰弱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生理储备功能的下降。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现在老年人特别容易感觉到疲劳，或者老年人他行动的距离，就是他行动的时候他的这种运动的速度出现了下降，或者他的这种力量出现了下降，我们都可以视为他出现了一个衰弱的一个先兆。那么对于这一类衰弱的人群呢，他的血压控制应该更加宽泛一些，可以我们先降到160-90，如果在没有不适的情况下呢再接着降到150-90毫米汞柱，甚至可以更低，当然这个要个体化，综合的标准呢就是要放宽它的标准。 那您跟我们讲讲这个高血压患者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像非药物治疗类的，比如说像 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实际上它的日常生活干预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治疗的基础。 对， 所以对于某些生活习惯不好的老年人群，如果早期的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他的血压没准就控制到正常了，而不必要早期的就介入药物的干预。特别是对于我们高血压轻度升高的人群，那么所谓轻度的升高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界定了，就是说我们的收缩压呢低于160毫米汞柱，我们的舒张压呢低于100毫米汞柱。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并不一定上来就马上服用降压药物，而是给他一个生活方式干预。那么在生活方式干预当中呢，有许多的这种条条款款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首先的一点就是控盐。控盐对于我们高血压人群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高血压的发生呢有很多的人群呢是和摄入盐过多有关系。那么我们控盐的标准是什么呢？现在不管是世卫组织还是我们国家给出的标准都是把盐量呢控制在6克以内。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量化的标准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常用的那个啤酒瓶的瓶盖，比如满满一瓶盖就是6克的盐。所以您自己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看看平均每个人每天的食用盐量是不是超标了。如果超标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还是应该降低一些， 就是每天在那个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儿， 对， 六克以内。 每天每个人要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儿， 那还是挺少的， 还是挺少 的啊，真的是挺少的。 对对对，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很难都达标。 对， 除了控制钠盐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增加另外一种离子的摄入，这种离子就称之为钾离子。因为钾离子呢不单对于我们的血管，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神经组织呢。维护正常的功能呢都有明显的好处。所以呢我们主张的就是一个低盐高钾的一个饮食。所以这些钾离子存在哪些食物当中呢？比如说我们的豆类、蘑菇、紫菜、木耳这些食品当中呢，我们可以酌情的多摄入。而一些含钠高的一些加工的或者腌制品，比如说咸菜、腊肉、榨菜，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平常老年尤其是老年人群 少吃， 应该少吃一些。对 对, 对，少吃一些。 那我想问问，那个香蕉里面是不是含钾也比较多？ 对，香蕉或者一些新鲜的果汁。但是这个应该看您的个体的情况。如果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如果这些鲜榨果汁啦或者香蕉，因为它可能会升高血糖， 对， 那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注意控制量。 对， 所以呢还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因人而定。对。 第二 方面呢就是对于油脂的摄入。油脂的摄入的话，它一方面呢它可以增加血脂的含量， 第二方面呢，它可能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 嗯， 所以呢，对于一些特别是动物油脂、动物内脏， 嗯， 还有一些奶油啦、 嗯、 油炸食品啦，我们尽量还是少吃。那么对于一些水果蔬菜，或者是富含纤维组织的杂粮啊、豆类蛋白呢，我们应该多摄入一些。 是的。 同时呢，就是关注我们的体重。我们看到不管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那么高体重的话都是不利于这些疾病的控制的。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体重的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它的血压、血糖、血脂呢自然就会下降到一定的程度， 嗯， 反而有利于我们的控制。 是。 同时呢，戒烟限酒，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这样实际上大家都有这种共识， 咱们都知道， 很多烟民呢他很难控制这些东西。 是的是的。 还有呢，就是一个规律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一个运动，实际上运动的话它可以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体质，改善我们的体重，同时呢可以达到一个降压降脂和降糖的一个作用。所以呢，鼓励老年人群进行一些有氧或者是抗阻运动。 嗯， 我们有氧运动的话，只要我们的体质相对比较健康，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快步走或者慢跑，或者游泳啦、自行车啦，或者是打一打太极拳啦， 嗯， 或者跳跳广场舞，对于我们的身体状况都非常有好处的。 嗯， 那么抗阻训练呢，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含量。 嗯， 包括一些仰卧起坐，包括一些俯卧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杠铃，或者是这个弹力带，那么克服我们人体重量的、增加肌肉含量的这些措施，这些呢都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好处。 嗯， 同时呢，老年人群因为他到了老年以后呢，他会有一些情感的障碍或者一些心理的这种不健全， 嗯， 会导致他整体的情绪呢处在一个紧张焦虑的状态。 啊， 实际上紧张焦虑所导致的高血压呢也是非常常见的。 嗯， 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群呢，一方面呢，我们是应该增加老年人的这种心理的放松，家人多开导、多鼓励、多交流、多沟通，同时呢，加强他的一个劳逸结合、自我培养，养成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利于我们血压的一个长期的控制。 嗯，那刚才我们说了好多这个非药物治疗的一些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啊，那这个我们除了说在生活中要注意这个生活规律啊，包括一些饮食哈，那杨主任跟我们说说这个像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有什么样的原则呢？ 对，药物治疗的方面呢，因为我都相对比较专业， 嗯， 我在这里如果说过多的谈论某些药物呢，可能大部分的老年患者呢可能相对来说听起来很专业，或者听不懂。 嗯， 那么我们就教给你们怎么去选择、怎么去使用降压药。 嗯， 遵循这样的原则可能对我们的血压控制会更有好处。那么包括以下五个特点。 嗯， 那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小剂量。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他的血压波动比较大， 嗯， 他的舒张压可能非常低，但他的收缩压比较高，同时他会有一些体位性的血压波动，然后它可能会并发一些肝肾功能的障碍或者是营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通常它需要的降压药的药量呢和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刚开始呢不要拿成人的药量给它一个起始量，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是血压降得过低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半量或者是四分之一量起始，来逐渐的比如说5到7天一周来增加剂量，直到他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嗯， 所以呢它是一个小剂量的一个起始。 嗯， 第二个就是说针对于降压药物的选择，那么降压药物呢根据它的不同的半衰期呢，我们可以分为短效的、中长效的和长效的。 嗯， 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始终追求的是一个平稳持久的降压。 嗯， 所以呢那种持续时间越长、半衰期越长的药物呢越适合我们老年人。 嗯， 我们尽量选择那种一天只吃一次的降压药，它是比较安全的。 嗯， 我们晨起在早饭前晨起一个小时之内，那么服用一次降压药，那么这一次降压药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血压控制在一个非常平稳的水平，这样是最理想的状态。 嗯， 第三个就是说有许多老年人他的这种血压比较顽固，可能一种或者两种甚至三种降压药都控制不满意，那么我们就需要多种方案的联合，或者使用复方的制剂。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去联合，而不是说把某种药量吃到顶头，这样也是不科学的。 嗯， 对吧？应该是多种药物联合。那么多种药物联合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可以发挥不同药物的降压疗效，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把某种药物的降压的这种不良反应降低到最低，确保降压的安全。第四呢，就是适度。 适度刚才提到就是它控制标准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的人群它的血压标准是不一样，所以呢并不是说每个人和每个人只要方案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不推荐比较衰弱的或者是年龄大于八十岁的老年人群上来就用多种的联合治疗。而对于年龄相对比较轻一般情况比较好的人群或者是初始血压比较高的，我们上来就可以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联合治疗的方案。所以呢一个适度的原则是需要掌握的，过多或者过低都不适合。最后呢就是一个个体化，那么个体化实际上来讲不单是我们的高血压包括我们的糖尿病或者是高脂血症，它的治疗方案都是个体化，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健康水平不一样，经济收入不一样，个人意愿也不同，所以他可能选择的降压药都不同。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家庭条件好一点，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原研进口的相对药价比较高的药物，那么可能我们有些人经济条件局限一些，那么我们选择一些国产的优质的降压药也未尝不可。所以呢我们掌握这个原则前提下，根本的就是说把我们的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标准理想的一个范围内，不高不低，然后呢我们能够长期的坚持把血压控制平稳，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控制血压，才能更好的来避免它的一些靶器官的损害或者是并发症的出现。 嗯，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人突发高血压哈，这个突然这个血压升高，在临床上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现象哈。那就杨主任跟我们说说，万一遇到这个突发高血压，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就像主持人所说的，这种老年人的高血压，它的之前我们讲的特点就决定了，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突然的情绪波动，突然的这种温度的变化。还有一些其他的外在因素的影响，或者说今天我突然忘了吃降压药了，然后或者说今天我突然吃多了，那这种情况下呢，都可以导致血压的骤然的变化，当然以突发的升高是居多的，那么我也有在急诊工作的经验，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每年的二三月份，或者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份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有很多老年人在平时血压控制非常好。然后今天一测血压到了180或者200的高血压了，所以来了就来急诊来输液或吃药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非常常见。所以一般呢，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老年人怎么办呢？实际上大家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克制或者是相对冷静的心态，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他有动脉硬化，那么血压波动呢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是出现一个急剧的波动呢，首先呢应该是卧床休息，正确的测量血压，正确测量血压以后呢，如果确实血压比平常高很多的话，如果我们手头 有那种速效的降压药，我们可以考虑服用像硝苯地平或者卡托普利这样起效非常快的短效的降压药，然后再间隔一段时间呢进行复查，如果我们的血压能够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呢，我们再去续灌之前的降压药物，如果血压刚开始升得非常高，同时又伴发一些靶器官受损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晕、头疼、胸闷、气短，或者有一些半身活动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不单是血压高，还出现了一些器官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呢，咱们还是积极的拨打120或者是到医院的急诊进行就诊，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在确定身体安全的情况下，再由医师呢指导我们进行降压药物的一个选择，总归呢是如果突然遇到血压升高，大家心里不要怕，因为如果自己能处理的自己先观察，如果自己处理不了呢，就尽快到医院就诊，能够保证一个正常一个合理的一个降压的一个疗效。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再次呢感谢我们的这个杨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老年高血压的这个话题哈，谢谢杨主任。 感谢听众，感谢主持人。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